D100 大声台重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在我身边有D100未来广播中心的总设计师大班你好我们现在在数码港正在筹建一个视像广播中心 我们是投资了最先进而有经济效益的广播器材哇听到就兴奋啊 什么时启用先 会在7月启用 那D100自己有 有没有着数啊 因为D100属于大家的 自己有亦都有夹钱给我们在今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是会开放给自己有先睹为快那要快点登记做自己有啦 亦都会在现场办理自己有的登记手续 那么正那D100王牌主持 会不会出现先 我们大部分的节目主持人都会在现场接待大家的啊多少点去好呢 开放的时间是由早上11点 至到下午的4点钟 D100工地开放日 D100自己有 在数码港3座D区3楼 即是 DBC直播室门口等 不知到时会不会有茶点招待 大抽奖呢 麻烦你冷静点 calm down 对不对 立足香港飞越两岸放眼全球胸怀普世我们要做世界公民最终投票的数目是远远超过登记选民的人数其实真是做这个彰显了就是在建制派当中他操控了所有东西无论机制人物 無論是政治人物等於香港區議會一樣他拿捏了所有區議會鋪好人物鋪好所有機制永遠投票點票都是有利於建制派這些永遠反對派是要引以為鑑不要以為你拿到個勢就很可能很大機會成為黨當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點半到黃昏6點李錦鴻鄧景輝世界公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为什么校园里面有铁马为什么为什么CY是我们的贵宾我们就不想CY有任何的对CY有任何的影响 在十几二十年来码头是一个喊的黄国大现在很多香港市民都支持这班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也都抬起头来回到去码头工作我们觉得是跨了一小步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7,大班。早晨啊。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专栏在看呢?看一份就是《东方日报》关于苹果报道的失实。就说苹果日报又被指报道失实了。究竟这件事呢?就是光纤支付高坤。 创办的博富林其实在数码港这是私立贵族学校宏立书院昨晚发出严正的声明说什么呢就说点名批评苹果日报昨天一篇有关那间学校的报道失实说苹果日报日前大家有看的摆在头版的 那间学校发生美国学术能力测试SAT 你有没有印象做枪手被主考官看证件的时候发觉有可疑这个枪手抢了那个试卷走了走了之后又回头就欺负那个考官给他机会欺负校长还是怎样 後來警察報警查辦,拘捕了他,有照片有東西,我當時看了這件事,我覺得很過癮 為什麼呢?SAT有槍手一點都不奇怪 美國、全世界、大陸,周圍考公開試都有槍手 我其中看過一個劇集,有個人專門幫人考律師 律師考試的專注槍手的所以證明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出奇但我出奇的地方你為何要回頭原因是現在可能有少少真相大白原因是這個涉嫌的學生<笑> 原來是在學校讀的人家認得他所以想不回去轉頭也不行又不是請槍手的學生是那間學校的學生所以我想槍手走回頭就知道是不是都會穿崩的了不過無論如何今大問題現在宏立出了公告說事實並非如此宏立強調說呢 自從這件事開始到現在,學校的學生從未有接受或者正在接受警方調查,而該校會保留向《蘋果日報》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這些說了當然沒有說,所有人都保留追究法律的權利,因為所有法律都是保障每一個人的,你不能放棄。 校方在聲明中澄清說負責調查這宗案件的警員亦證實沒有宏立的學生被懷疑涉及意圖盜取SAT的事件 被警方逮捕的槍手疑犯身上藏有偽造考試登記文件顯示槍手是本港另外一家學校的學生因此批評蘋果說有宏立書院的學生 雇佣槍手代考SAT的報導 不可能屬實聲明又批評蘋果昨天在相關報導裏面最少出現兩次失實內容其實這件事是很過癮的為什麼過癮呢就是確有其事是有人是做槍手有人找槍手不過現在說槍手又不是我們的學生找人 去做槍手的又不是我的學生不過又確有其事警察又在查這宗案只不過他就劃清界線宏立就是一個考試的場地槍手和考生這些就跟我們學生沒有關係只是這一點說完了但今日《蘋果日報》的頭版其實呢 我覺得有些爭議性我不知道林毓華你怎麼看 梅桂江虐待2岁学生绑手跪地 有人将一张梅桂江幼稚园2岁男生双手被绑跪在地下的相片 放在互联网 其实在我们Facebook也有 我已经删了他了声称这间学校的前教师的拍照人 向蘋果透露,這張相片是2年前拍攝的 2011年 第一支是2年前的 這些就叫做算舊帳 你說是這間學校的前教師向蘋果提供的 那為什麼你2年前不提供呢? 現在你不在那裡撈,你才提供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並且說因為男童太過頑皮,而被另外一個女教師用膠紙綁手 命令他在同學面前跪在地上據稱這個小朋友已經離開了學校校長昨天知道這件事之後主動跑馬地警署備案並且也聯絡了這個小童的家長這張照片其實在前晚 10時多在Facebook上出現 一個穿著跑馬地玫瑰崗幼稚園冬季校服男生雙手被膠紙緊纏跪在地上雙眼睜大好像很害怕但體罰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但是還留著鼻涕背景是一般幼稚園的矮櫃放了很多小朋友的書包和雜物 蘋果日報記者拿了照片在學校問校長黃慧晶親自接見 前晚其實已經收到一名任職律師的救生 而WhatsApp傳了一張照片給他看 當時他已經很震驚認為教師都很愛惜學生沒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校長就說認得這個男童是該校的救生印象中 他性格內向就不喜歡說話但亦都很聽話他的父母和班主任又很熟悉家裡就掌軍我的關係路途就遙遠住在堆田區就跑馬地上學男生去年讀到幼兒班其實已經離開了學校這件事我覺得虐待小朋友當然不對但有個問題我對那個報導又是有些意見的 我覺得那個小朋友雖然現在打了格仔但始終如果認識他雖然沒有名無姓如果你有親戚朋友你又知道認識這個小朋友你又知道在玫瑰崗讀書的是人看一相都知道是這個小朋友我就覺得對他不公道或者現在那間學校的同學 亦都知道他以前的玫瑰崗那你是不是建議不刊登這張照片而去揭露這件事反正現在的二次創作蘋果日報這麼厲害動新聞弄一個動新聞出來就搞定了把照片全部黑掉說是真的有這張照片不過蘋果日報就有報價我們不登這樣就好很多而且這張照片亦都不是你獨家的 前晚已經在Facebook出了 就一定多過看蘋果的人就算蘋果的Facebook現在今天看沙藍紅寫的東西他說現在很厲害的要數這個是極點你用不用登這張照片我覺得沒有必要所以現在我就立刻在我們的Facebook刪了這張照片所以呢 我覺得處理小朋友這些尤其是涉及私人的事但你都不對為什麼現在才準備刪你不是昨晚看到就刪我昨晚是臨睡前看到的腦袋就準備睡覺差不多十二點多的手就頓了就沒有行動了我有想是不是應該刪了但想著也是睡覺先好了都是遲了一點今天有一宗國際新聞台長也是遲了一點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文匯報》在國際新聞A14全版報導這件事都是很離奇的為什麼三個美少女可以被人懷疑被人綁架了十年突然間在同一條街上又出現了那不是一直困在地下室裡但這些新聞在美國來說外國來說內不中都發生的 那是否有這麼大版的報導呢沒有什麼報紙外國報章還是《文匯報》第一當花邊新聞因為這些新聞美國很不安全第一這些新聞有很多人看的第二件事就是再加上美國如果這個是 發生在國內家丑不出外傳就不會登那麼大的講完了不過我也想說回傳媒的操守的問題因為我們自己都是傳媒如果我們批評人我們都要小心我就很反感將一些比較猥瑣或者 或者總之看了不舒服的照片放在我們Facebook上 因為Facebook就是我們D100家裡你家裡不會放一些髒髒的東西掃他出街或者一些朋友你不歡迎他都掃他出街很多人現在將強國的人即是那些自由行的人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除褲、大小二便我覺得這些是 你覺得看了舒不舒服這些已經不是新聞了所以以後如果放這些東西上去我都會刪除有些自由行的人隨街大小二便有什麼好看我都不想看你想不想看林毓華我不想看不過如果你沒有照片有可能覺得人們老作那有什麼事現在譬如說因為這樣而吵架整個 錄像是上網的而當時見到店員是有跟他說我們後面有洗手間你去那裡換吧我就覺得沒有知道那又怎樣知道了是那你是不是意思是說這些媒體登這些或者有人將登這些片段上網故意是搞到這個強國同胞和我們香港人過不去呢 已經夠壞的了他們的形象沒有最壞的只有更壞的不需要同文並茂總之看了不舒服刪了他你快要好像跟土打德的林鄭月一樣要正能量要陽光報道我們奉一牽涉到正義的東西 行公義,這個一定不會放過我,你又不用擔心,我知道什麼都會放過我。行公義,今天文匯報真的行公義,在香港新聞的主要背板 A24版,厲害了 王永平,冒號,公僕,括弧,對租,絕無違規 不違規是假的,我又不同意王永平這樣說,這個擺明就是幫舊同事 你說他當年的做法是很普遍我就說是這個是事實我寫過一篇文章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在差不多十年前都有總之沒有十年都七八年就因為不停當時有這些高官發現所謂騙房屋津貼我就說你這樣搞法就不行應該有我覺得我記得當時你有這個特赦連學校的教授都試過預出事 罰錢紀律處分,甚至叫他提早退休,就不需要刑事檢控 否則將來,我就說愛來被人做痛腳 現在就終於發現了,互相揭秘 所以我一早就說了 另外講講我們的Facebook 然後我們就一定要講一件大家都很怒氣的事這件事就怒氣到不得了我一講林毅華你不要打爛這裏的東西你小心雖然快要不要但起碼到最後那天我容許你打爛這張桌子這張桌子很堅固不容易去破壞 最近有很多人進我們的Facebook 因為我們的Facebook其實就是很 很有感染力 雖然我們的like不夠多 但感染力、傳播力、爆炸力是很高的 我們每天,譬如很簡單 阿邦,我們的social media的頭,澳洲邦 他將十九才子尤青賢不是說才子有話說的還有什麼有話疑的 他有個blog,不要得罪才子 很受歡迎的 但我們每天將他放上我們的Facebook 立刻傳播出去的速度是快過他自己的blog 證明我們的傳播力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愛惜我們的Facebook 即是我們的平台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就要愛惜我們這裡 最近有些人很厲害的 專門是講反話的我現在就對付這班人譬如今天有個我不知道有意無意但我現在都在提醒大家譬如有一篇文不知道在哪裡copy回來的就罵李卓人是公賊的又說工人在中環那裡在靜坐日曬雨淋他就去大飲大食 那篇文章整篇我報紙也有見過他在茶餐廳吃飯而已大飲大食不是我講的那篇文章完全是有誹謗性的他就將他貼上去就說這篇文章就是屈李卓人的我現在就懷疑其實他明知道如果這個人放這篇文章在我們那裡我們可能就會刪了他 因為這有誹謗性的文章但問題是我看到這件事我看不過硬的放上來跟大家分享我覺得不需要等於我那次說一樣我們不需要分享這些東西另外有些東西就要說好多聽眾我們自己有進會很心急的第一就是心急拿那個朋友卡老友牌的朋友牌<笑> 第二就是N95口罩 N95口罩就會由今天開始派但你知道要派幾千盒去不同的地點第一又要貼label又要貼那樣是需要處理的還有有沒有預約的時間有預約的因為他不會去幾次的給幾十元人家派一次已經虧本還要派多次 又要安排打電話,其實那個物流程序挺複雜的 正式D100的同事跟大家见面，节目主持人。 另外一件事很多人問我帶朋友來行不行其實什麼人來都行只要來搗亂檔那些不行另外亦可以現場辦你做老友記的手續我已經跟蔡浩倫說了以後將那些申請那些字眼弄走不要做朋友不用申請是成為朋友去做少少手續因為要拿張卡 很多私隱的資料都沒有必要不用的給個名字就行了如果你什麼都不喜歡給個名字就說都叫人叫你啊那就搞定了另外到時我們可能都會拿N95的口罩我們要準備了沒有世紀的準備了但另外如果大家需要買的都可以即場買特價分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到访的南韩总统朴槿惠在白宫举行首脑会谈 双方重新坚决应对北韩的挑衅但同时会打开对话窗口 感谢朴槿惠上任以来首次同奥巴马会谈 两人在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 奥巴马表示目前仍然有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美国已经做好同北韩开展对话的准备 究竟怎样选择取决于 朴槿惠指北韓不顧百姓的生活冷暖而只顧研發核武只能自取滅亡韓美兩國首腦同意進一步強化對平壤的威脅力量共同應對來自北韓方面的威脅 墨西哥的運油車在高速公路發生爆炸並引發大火 波及附近車輛和民居 至少20人死亡 36人受傷 事發在墨西哥城市郊當地傳媒報導運油車和另一架車相撞之後發生爆炸並引發大火 至少30間房屋和20架汽車受到波及 消防員和救援人員趕到現場 由於事發在當地清晨5點左右 部分居民仍然在睡夢中,傷者包括兒童,運油車司機亦受傷,目前羈押在醫院。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回应部分英美传媒对首相安倍晋三有关历史问题发言的负面报道他记者会表示日本曾经在一段时期对众多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的民众带来极大伤害和痛苦日本政府已经开心接受历史事实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协议并向所有死难者表达哀悼安倍首 上亦持有同样的认识。安田文雄又说,中国和南韩等近邻国家是日本的重要伙伴,日本今后会同这些国家进一步加深关系,为地区和平和繁荣贡献力量。关于历史认识问题,一方会认真耐心地向国际社会说明,努力将安倍政府的想法切实传达给各国。 沙田一名外籍女佣涉嫌非法处理婴儿尸体被捕 凌晨1点多,那名26岁外籍女佣表示不适 由雇主陪同到医院求医 期间医护人员怀疑她刚刚分娩没多久,于是报案 警方其后到雇主位于宝柏院的住所调查 在单位的洗手间内,发现一具初生男婴尸体 警方将为婴儿验尸确定死因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尾三的韦根主场两度领先之下 最终2比3不敌史云斯 韦根由35分比第15至17位的新特兰诺域治和纽卡素小3分 剩下两场联赛分别斗阿仙奴和阿士东维拉 另外曼城凭上半场的入球1比0击败西布朗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5,056点 升87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3,397点 升3点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 6,557点 升35点 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早有薄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2000米以下。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及其邻近海域。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5月8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一宗交通意外消息首先要提醒大家，亚加路街向大角咀方向近这个弥敦道的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面的胜利道的，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现场警察叔叔的指示，麻烦。好，睇返港岛区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排返到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过咗移动酒店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开始车多㗎啦，管道口随时要间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开始有啲车龙，排返去临时街停车场嗰边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一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龙尾油麻地停车场嗰度。另外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都开始铺满车㗎啦。新界区狮隧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排返去浸大国际学院㗎。哇，今个星期六日，就是我们 D100 大声台新址这个开放日啊。虽然那里未正式的营运，不过梗是啦，梗是招呼老友记啊，参观一下睇睇先是不是啊。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各位真的要早啲到啊。小弟点啊，小弟两日都会在那里现身，希望见到大家啦。讲返那套电影啊，向政府说不。售票已经提早有得卖啦，大班哥头先睇过啦。头先我立一立个网上情况啊，每日星期六同埋日分别已经20个位俾人剔咗啦。分开散散错错咁啊，已经好踊跃㗎啦，要买飞就趁手啦。一定要提一提大家，平时网上买飞呢，个荧幕就喺上面㗎，系咪即係电影个荧幕喺上面，座位下面啦。佢呢幅图啊调转㗎，荧幕仔下面，座位上面啊，你就唔好中一招以为坐后啲啦，啊咁就出事啦，变咗行前面摸到银幕咁滞啊，一定要留意睇清楚网上嘅指示啦。早晨大班哥。 咁好囉，个位咪容易同你握手囉。 唔係 手位喂演出握手好直接。 等等坐第一行。 好抢。 喂，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就整啲企位嚟睇。 坐楼梯嗰啲都得 噶，冇所谓，自己有啫嘛。 再谂谂啊，因为呢啲系有牵涉到牌照嘅问题，消防处嘅问题吓。 唔系噶，你如果买佢嗰个戏院咧，消防条例一定容纳多过70人嘅。 系， 只不过系嗰个你冇位埋啲人嘅，咁你当然可以塞300人入去啊。你塞 咁都永远都有破例噶。你记得以前喺新鸿基中心咪有间叫演艺嘅影艺啊？我试过咧就系咧冇位，但系好想睇。咁就揾到个师嚟，佢话讲我俾张藤椅你坐到低， 坐楼梯都得嘅。咁大家咪就下啦，如果真系买晒飞坐楼梯咯。 系啦，咁啊早啲买飞啦，睇睇情况啦吓。 阿通，你好多人，你整咗个声带咧， 系 好似同我对话咁，我都冇同你倾过偈。 唔系小弟整嘅， 即系 做菜神整嘅， 即系我做假嘅， 做一个易搞笑嘅访问形式啦，系啦，喺呢度真系赞啦赞啦，蔡神啊蔡浩良，好叻噶整呢啲，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楼上左眼同右眼 你哋唔好乱咁喐好唔好啊？ 楼下个鼻哥，唔好意思啊，我睇唔清楚星期一、二、中午十二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系边位医生啊？ 今次系眼科专科刘子欣医生，会同大家讲下眼盲同红眼睛嘅问题。 唉，可能我哋都有呢个问题啦。 哇！做乜楼上咁多水滴落嚟噶？ 唉，肥哥，你帮我哋咁多，我哋左右眼感动啊嘛！ 喂，成鬼日流眼水，你哋都系快啲揾眼科专科医生检查下好啲。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啊。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好行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喂，郑小姐，你的 D18 自己有申请，我哋收到啦。 阿通啊，我妈咪好想同你讲两句啊。 喂，好啊。 阿通哥， 郑妈，母亲节快乐啊！ 等一等先啊，我阿妈都想同你讲几句啊。 吓、 啊？ 各位 D18 自己有，星期日母亲节想送份特别又有心思的礼物给妈妈，有什么好过由你妈妈最欣赏的节目主持在你妈妈最喜欢听的 D18 读出你对她的母亲节祝贺说话，现在只需要港币100元就可以在 D18 和你妈妈庆祝母亲节，快点打电话2297-0321或者上网登入 D18.net 下载母亲节分类广告表格啦。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好啊好啊，我阿妈呢又想的 吓，仲有阿妈。 截止时间是星期五下午五点。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贵宾啦，我哋就唔想 CY 有任何嘅对 CY 有任何嘅影响。 喺十几二十年嚟，码头系一个下午嘅旺角，但系依家好多香港市民都支持呢班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亦都抬起头嚟翻翻入去码头工作，咁我哋觉得系跨咗一小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大家听紧嘅系呢个大声台 D 一百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现在通过呢个一传媒嘅网络咧进行呢个环球视像直播。啊，早晨，林毓华， 早晨早晨。 嗱，今日有咩头条咧？主要系嗱，除咗《苹果日报》咧。照例就為了賣紙啦，這個不用說的啦，就將一張在 Facebook、已經傳開了的一個兩歲小朋友呢被人綁著手跪在這裡、做頭條，這個就沒什麼意思的啦。第一就已經在 Facebook 即是互聯網已經即是、封存了的東西呢、如果你擺上去報紙那裡呢啊，咁啊，只系吸引到嗰啲唔睇 Facebook、唔上网嘅人嘅啫、 自从有咗互联网之后咧，好多啲传统嘅媒体都系用呢个方法去吓，佢哋系真系二次创作噶啦，真系。 咪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咁又唔系嘅，即系呢个印刷传媒又有佢嘅角色嘅。印刷传媒咧就系将网上面一啲嘢咧，经过网上面传完之后咧， 佢可以深化嘅。 再经印刷传媒登咗出嚟，尤其是摆喺头版咧。就會令嗰個影響力、嗰個感染力又大增嘅，呢個亦都係不爭事實。 所以而家咧係無論係政府又好，企業好，對於一啲網上嘅流傳咧，要係好小心留意住。一連接起呢個係傳統嘅媒體，一個咁樣嘅係產生個效應咧，係可以好強嘅啫。 南华早报今天的头版就讲 ESF 应机学校会加学费、嗯啊、即是第三年里面需要加 20%。 没问题啊，这个啊。 咁咪头条日报呢就老猫小苏李柱明呢就告狮子银行即告汇丰银行。 是。 啊就告佢。 有啲误导啊。 投资失误。 是。 就得好在我睇下我惊佢唔见晒成副身家。 好少啫，百几万啫。 啊 二十万美金好似。 好似百五万啫。 啊百五万啦。 咁咪对呀。 是。 啊李柱明嚟讲呢就湿湿碎嘅。 是。 啊因为佢住嗰度呢啊呢、這个咁嘅马时亨。 是。 啊，去年咧，嗱，佢系住低层嘅马时亨， 系 李柱明就住高层嘅，啊，咁啊，马时亨嗰层楼都卖19,000， 系，咁即系两块街砖到嘅啫吓， 咁啊，咁啊，李柱明嗰层楼就唔止值9,000,000噶， 系咯系咯， 因为高层啊嘛， 系， 啊，嗯，商报咧就话新市镇新大计都离唔开新界噶啦， 嗯嗯， 星岛日报头版咧就话监管局咧就叫停，点解咧就叫咩停咧？ 因为一手嘅系楼嘅销售，而家咧系有好多嘅规矩要要求嘅。 咁 楼书 嘅资料唔够， 系、 啊、又未能够上网， 系网上版紧要 啦。作为一个无间断嘅提供、啊，所以就叫佢哋唔好卖楼字啦。 嗯， 都市日报咧，个头条咧就系、是、话毛泽东嘅外孙女， 嗯， 有50亿身家， 嗯， 嗱、啊，不过呢个有少少唔同嘅， 嗯， 佢系个老公有， 系 啊 ，OK， 咁呢个有少少同嗰啲。啊，即系嗰啲咩十大元帅啊， 系 而家啲高干、啊， 因为佢嘅夫婿咧系做呢个系人寿吓、啊，人寿保险嘅吓。 新报都系话咧，李柱明告呢个汇丰，咁啊，黄永平我哋讲咗啦，情报就话黄永平话当年好普遍冇违规，呢个废话嚟嘅，系有违规但好普遍。啊，所以黄永平咧有时咧又系，即系帮自己啲同事啊，但系你去到法庭都讲真话咁。明报呢、啊、都是那段你很关心的那段新闻。 不是我关心，而我觉得是这件事是很离奇，但是不值得摆头版。 明报现在摆头版就是你说那个什么大公文会。 是的。 你大公文会摆在后边的。 摆内页的。 明报摆头版、 嗯、 就关于美国破了禁室培育。 嗯。 啊三被人禁锢了10年的三个女人带埋一个 BB 呢、嗯、就被隔离邻舍救回出来就逃出魔掌。就拉咗三兄弟， 嗯， 苹果日报就讲咗啦，成报就系拓展啊 3D 打印市场，借香港进军内地，咁、嗯、又讲一个荷兰嘅啊创业嘅人咧、 嗯， 啊嚟香港咧就揾咗第一桶金， 系 啊就做全球第一把用 3D 列印技术制作嘅枪支试射成功。 是啊， 即是用影印机我来做枪都可以杀到人。啊不过就不是你家那部影印机不用试人。那么英文虎报呢就他说 switch at a price， 我想应该是讲呢啊山顶 路 道呢就有一座呢百年的古迹，现在就申请呢做文物酒店。但就要加多个地积比率。我如果我熟悉嗰个地方呢，嗰笪地方好似车道唔到㗎。 係咪 啊， 佢话即使如果喺如果呢个系城规会通过呢，将来呢都系总共得17个房㗎啫。 咁啊呢个 AM730 呢打破咗毛泽东后人啊唔做生意嘅传统，毛泽东外孙女呢就登咗富人榜，嗱、這、呢个就有少少取巧嘅，因为佢嫁咗俾个有钱佬。咁啊，信报就汇丰银行巴闭啦，嗰、那个业绩咧就琴日宣布咗，就啊好过啲啊嗰啲所谓 财经演员系嘛？ 唔系财经演员， 你系分析家 啊 嘅财经分析， 咁啊就升嘅，咁啊唔使讲啦，啊嗰啲人跌晒眼镜。爽报都是啊摆嗰个玫瑰光，爽报就同苹果姊妹报啦、 嗯、 就虐待儿童嗰张相做封面嘅。大公报就罢工容易收尾难，工人摊上错拆船。 嗯， 大家明㗎啦，大公报讲 呢个梗係搭不理错人啦，搭呢个吓职 工 民 㗎 啦。 啊，文汇报就话香港亚太撑起，即係汇丰点解赚咁多钱呢、 嗯、 赚多成倍呢都系全靠亚洲太平洋。所以呢我成日都话香港啲公司呢、 嗯、 一離開旅遊業一定不行就算連匯豐銀行都不行本来汇丰银行是很好的 他去美国那里惨了嘛 但是他赚 钱遇到这 个次案始终都在自己地方容易赚钱的地头重啊你都知道汇丰有特权的嘛在香港印银纸的嘛你想想他起那座汇丰银行总行地下本来是公共空间来的嘛拿了七倍五倍地积比例的嘛喂好多十亿的讲紧啊现在就偷了7000尺位有没有人理他起了玻璃出来那些是违规的霸占了公共空间的但汇丰银行大到不能差 是吧、 哦、另外呢罢工期间人家走去占领长江大厦他是拉闸、所以汇丰银行现在形象不是那么好的我告诉你 那是通道你怎么拉闸的你真的 不是他给你通他拉闸而已、他没说不给你通你又上班都要的嘛他入银行都要的嘛他怕你人占领汇丰银行嘛另外呢就是、大镬了东方日报继续追着这个消防局来砌的了因为消防局呢个通讯系统呢就很儿戏的 你数码通讯 在过去数四日呢就三次冧机用了9亿啊用了9亿但是无用不得已就找消防员和那些在灾场的灾民 性命啊真的 命 搞飞啊 太阳报呢就说呢现在有些人呢专门那些咁嘅宅男就用美男计所谓一个跨国的裸聊勒索党就已经进攻香港了大家要小心了宅男就扭男啦，扭男啦，点解咧？话最近半个月里边咧，陆续有港男咧堕入呢个网上黄脚鸡陷阱，全部都系 Skype 咧个软件咧啊，俾人影咗全裸嘅照片之后咧，就俾人勒索啦。受害人包括港大嘅学生、理财顾问同埋幼稚园老师，即系食色性也，冇分阶级、种族同埋呢个。教育程度的琴日就是一个钢琴老师中招他早前在 Facebook 所以不要在 Facebook 上面乱咁识人怀疑识了一个菲律宾女子双方玩裸聊即是除光脱对着电脑在这里讲埋咸湿嘢都不用说的了当他剥光晒衫同埋做出一些逼眼动作的时候呢你说有没有这么蠢的对一个完全不识的人除晒衫剥光珠仲要搞埋啲不雅动作你俾人影咗之后我唔使讲㗎啦咁梗係同你勒索啦佢勒索唔多㗎即係起码知道你 affordable, 即係你起码揿机都揿到嘅$3000美金即係24000。 20000几蚊都唔简单啦即 係。起码佢知道你唔使筹㗎嘛。如果佢话问你攞100000你就梗係唔使諗啦你问你攞20000零蚊。唉你又怕丑又怕传咗出去咁你要俾㗎喇。咁呢啲女主角呢有外有啲老外啦有韩国妹啦有日本妹啦有菲律宾妹等等等等。每次啦索$3000即公价㗎。咁同样要求受害人透过一间连锁式跨国找门店汇款。相信有外国勒索党呢操控各国佳丽。专向啲港男埋手，咁所以大家小心啦，真系唔好咁蠢啊！嗱，虽然呢5宗案件嘅受害人咧都冇俾钱，原来冇俾钱嘅，但系警方相信有人咧惊防止自己嘅身份被曝光咧，已经俾咗钱啦，即系有5人咧挺身而出咧就走咗去报案嘅，因为唔俾钱，但系俾咗钱嘅人可能好多嘅，嗱咁啊令到勒索。嘅党呢个勒索党咧变本加厉，即系揾食嗰番寻味，就向香港嗰啲咁嘅宅男埋手。由于受害人描述对方嘅样貌又唔同，于是乎警方有理由相信唔同国籍嘅女子咧，其实参与呢个裸聊嘅勒索。咁啊，根据警方统计，去年11个月咧，总共接获43个。男人6女人由19岁到50岁不等好在话到50岁即是不关你林毓华事就报案 透過社交網站或即時傳訊的軟件認識了異性之後被誘騙到在網絡攝影機前拍下驗照和影片接著不用問了就被人勒索涉及金額是10萬元港幣左右所以現在在這裡提醒都不用提醒了我們D100說真話行公義愛連敏聽我們收音機的人一定不會那麼蠢我相信勸一下朋友不要一時間上路做一些這麼蠢的事沒有人同情你的你問我我不同情的我不同情的人的對不起你說我冷血也好喂有些人這麼蠢的人你問一下你會不會我們的影相哥哥不會我的Blazer仔會不會你現在不會你這麼英俊這麼年輕不用搞這些事不大哥你這麼蠢對著 三九不懂七跟人傾兩句鹹濕東西人家剝衣服你又剝衣服人家在搞事你又搞事你不知道被人拍了這些是三千元底買個教訓三萬元都要給美金還有中國日報香港版就說五角大廈 Pentagon Accusation 就 rejected 即是我不用看了說他們是進行網絡集結當然不接受美國佬的批評倒回頭我們中國很厲害說話的外交部我們和你攜手合作對付黑客經濟日報匯豐賺了差不多一倍外圍股價飆升了差不多三個八仙講完了 頭條沒話說了言歸正傳不用問阿貴了你聽完這餅聲帶之後你就很生氣了因為縮頭烏龜終於突了頭出來喂我未見過人口硬無恥都這樣這個世界真有一個人可以當全香港人是傻的但是你聽一下先聽完你就生氣了但我解給你聽他究竟在說什麼梁振英竟然敢這樣解決碼頭公潮香港政府這個特區政府居功至偉有沒有人全香港稍有常識讀過書的人有沒有人相信呢不讀書的都不相信稍為有些知識的人除了那些盲的糧粉之外是沒有人相信的有些人相信聾的人相信 聽不到嘛見到好眉好貌口噏噏他好眉好貌他以前是他以為不是他以前真的我以前二十多年前基本法的時候我已經不喜歡這個人了我寫過一篇文章就說梁振英是一個PD face larger than life 這個一會兒要去教英文教這兩句都好聽聽一下縮頭烏龜說什麼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 部分罷工工人他們提出要求加薪 23%到昨天接受的解決的加薪幅度是9.8%大家可以看到那個差距相當大因此這個工作是絕對不容易做的在過去那40天政府人員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覺得大家應該對他們的工作給予肯定對他們比較公道一點 有没有一个人认同梁振英说过去那40天政府的官员做了大量工作就着这个码头工潮 有没有人相信你不要当香港人白痴 但我知道他不是说给我们听, 他是说给老细听的他老细很聪明的其实我想他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听他说话的你現在是中央政府巨民渴你梁振英要出手因為每日損失差不多對香港的整體經濟好像每日有人計算數十幾億十幾億一日因為物流業對香港來說非常重要牽一發而動全身四十日你這個六八九先生一句慰問的說話都沒有所以這個 領導人見這班擦鞋仔北京經文聯這班擦鞋仔的時候就跟他們說什麼經濟要先走其實有人說就給個信號 讲俾梁振英听，搞掂香港啲经济佢啦，搞掂啦白宫佢啦，你唔好再搞嘢啦，分分钟咧，啊，你咁喺度玩嘢，你就喺度玩李嘉诚，因为李嘉诚唔撑你，因为李嘉诚叫你咧，啊，讲真话做实事，你又好兴。咁啊，见到李卓人玩李嘉诚，唉，袖手旁观啦，最好系煽风点火添，啊，喂，如果唔系佢老细喝住佢啊，呢个张建宗都唔会走去做嘢啦，同埋冇做咗所有嘢同你冇关系嘅，你唔好揽上身啊，你系一个好黑人憎嘅人，你知唔知一样嘢？今日评文汇应大公啊，话政治人物梁振英咧排名好高啊嘛，因为最排到最高啊， 唉，真系佢唔系最高。系噶，又连一大大堆人啊，连阿陈太个名都上榜。 我知系排第几咁啊，梁振英。我叫你睇噶。 有影咗落嚟噶啦。 影咗落嚟冇睇，睇都唔睇就影咗算啦。唔睇，即系你系影印机嚟嘅。 系啊系啊。 我叫你影嘢就叫你睇埋噶嘛，哥哥仔。 唉， 嗱，我绝对同意梁振英喺小朋友心目中咧，政治人物排第一嘅。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我一翻嚟话俾你听啦，佢又喺小朋友啊。在小学生那里、你知不知道所有全香港最熟悉的政治人物、梁振英呢是排第一的，阿通你知不知道、现在原来不是报新闻，可不可以继续讲，阿通可以加入讨论。你知不知道小学生的心目中、所有政治人物梁振英是排第一的，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呢、 你问下家长就知道、我最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去两个小朋友的、一个呢读幼稚园，一个读一年班的。家长呢就当然是那些 Tiger Mother 啊。什么叫 Tiger Mother 啊， 好恶好逼啲。 不是老师傅啊。 是这样，哎，是这样谷啲小朋友那些。 不是直升机妈妈。 直升机妈妈。 一定要攞高分 的。不是很关心的老哥，所以他经常去学校的。 是。 他说原来的小朋友现在全部一律，我唔知啊，有啲听众可以又系家长嗰啲可以打电话嚟，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嘅。点解呢排冇晒小朋友打电话嚟噶？ 可能要翻 俾你吓走咗啊！ 咁唔系啦，翻学啊嘛， 你唔招呼我哋啲小朋友， 咁唔会啦。 阿 Ron 去咗边啊？ 我唔知，系咪翻翻外国读书定点啊？ 唔系香港读书噶佢。 哦，好啦好啦， 嗱，啲小朋友原来咁噶。 系， 如果你话梁振英，跟住小朋友就是大炮精，好过喺个人度，个个系咁个，全间学校都系嘅。咁跟住咧， 都佢哋我都有去游行。 跟住嗰间学校咧， 系 就预早安排嘅，唔系而家安排。 系 而家就唔会安排呢样嘢噶啦。就安排咗梁振英个英国籍嘅老婆咧， 系 就去间学校 演说下 探访。 系 你知唔知校长叻到点啊？可能林毓华教嘅。事先冇张扬，唔话俾人听，只系话有贵宾嚟参观，就冇人话俾人听系梁振英嘅老婆嚟。 系， 咁啊嚟到鬼鬼祟祟咁啊走咗，走咗之后咧先至话俾人听咧，正话嗰个系梁振英个英国籍老婆嚟噶。如果系班小朋友小六咔咔声嘅，就梁振英大爆精，梁振英大爆精，唔系我唔知啊，嗱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澄清噶，如果我有唔啱嘅，但我就嗰两个小朋友真系好醒，啊，嗰学校好嘢嚟噶，啊，名校嚟噶，啊，佢话个个学生系咁啊，你总之讲梁振英佢就系大炮精，好自然噶，应该好唱口簧啊，你咪当年好似有啲小朋友咪唱。 即系问阿通，你几多岁啊？咁样吓？ 哦，25岁， 我最憎又话自己25岁啦，好老土啦，好学埋谭咏麟，60几欧啦，大佬啊，攞紧。搭车$2鸡嘅啦，谭咏麟 20几对啦，好唔好啊？ 冇点解唔话俾人听你几多岁啫？你而家仲想点啊？ 有机会，有机会， 仲想呃细路女啊？ 有机会讲，有机会讲。 你仲想做金鱼佬啊？ 唔系， 有几岁话俾人听？ 哦，知道，好。 我就话大嘅，唔会话细嘅。 唉，你英明啊嘛，系正讲。 嗰个咁啊，梁振英琴日定前日咪走去城大嘅？你知唔知有个多口仔啊？ 系 呢个叫曾志华，今日喺《经济日报》啊。写啲嘢嚟帮佢，帮佢冚啊！ 同志抹粉， 一阵先讲啊！ 系啦，讲 咗你啲正经嘢先，有咩正经嘢讲噶？ 交通消息啊嘛， 个样都唔正经嘅，点解正经嘢讲嘅？ 对住你一定要唔正经， 而家要正经啊！ 哦，收到，好，唔该，同事。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的8:33，这份钟继续有话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睇翻大家，早前阿加路街向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依然未清理好噶，上至交通啊比较挤塞啲，龙尾排翻后边嘅，请你到啊吓，塞紧车个位，记住尽量忍让，唔该晒吓。 好，睇返港岛告示打道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方向排返去海景大厦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就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要揀风啦，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长龙排返去中山纪念公园嘅。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今次新贤对外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 新界區嘅思瑞出返九龍方向呢，就隔田村㗎。另外大學山隧道出返九龍排返去石門迴旋處嗰邊㗎，哇，那個六八九嘅先生真係幾好嘢，人哋工人啊辛辛苦苦又瞓街又瞓呢度又瞓嗰度，咁啊爭取到下先得個半杯水，人哋捱足40日，哇，佢一晚出嚟嗱嗱聲啊啜乾晒，真係超級呢個抽水機啊，喂，如果食環處嗰啲咩渠務室啊揾佢去咯，唉，呃佢頭落個坑渠嗰度，一啜包。 爆晒清晒都唔使通啦，又或者佢屋企个衣柜啊唔使放啲抽湿屁噶啦，佢老婆一翻系咪呃佢入去咯？个咩啊？英籍老婆系咪？唉，锁佢住呢个衣柜里边，唉，咩水抽晒噶啦吓？ 天气报告，现时今次百分之相对湿度94%，又要搵佢出嚟㗎啦。现时温度23度，空气污染指数一般嘅监测站就25至5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就60至83，属于偏高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就较为频密嘅，早晚沿岸就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系啦，揸车各位咧，记住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我哋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休、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 越多人听， 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我哋提供呢个免费嘅重温服务咧，每位使用者咧，我哋要付出每日1蚊。 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 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 我哋将会喺年底前咧推出一个完善嘅重温服务。咁呢个服务系需要收费嘅，系用者自付嘅，就系我哋D100嘅顾客都系自己有。 D100属于你，D100属于我，D100系属于大家嘅。 无论系自己有又好，使用我哋将来收费嘅重温服务都好咧，都系表示对我哋一种支持。我系无言感激嘅。 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饼、意大利粉、风干火腿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 听实星期一下午3点到3点半 为食麻辣酥，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约赞助播出，依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揀优质意大利酒。喂喂喂， 约唔埋老友，开心品酒 ，Cheers！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点解校园入边有铁马？点解？点解 ？CY 系我哋嘅贵宾啦，我哋就唔想 CY 有任何嘅对 CY 有任何嘅影响。 喺十几二十年嚟，码头系一个喊嘅黄河，但系依家好多香港市民都支持呢班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亦都抬起头嚟，翻翻入去码头工作，咁我哋觉得系花咗一小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点38分大班，刚才你讲的那条新品很难找的，终于呢我就在这个 A23 版文汇报的下 政治人物 左下角找到， 市民最熟悉的那个就叫梁振英、大话精、大佬啊，你要扮下靓仔先啊， 是吧， 我说梁振英你要说大话精那就没得玩、 上街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次， 不是现在在学校的、学 校 在小学啊， 不过呢个都系一个权威嘅排名榜嚟嘅，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嘅民意调查。 以前就权威，自从做过上次11同埋71游行嗰啲点算人、即系嗰个人数之后咧，呢、个港大嘅民意调查咧、你都系信佢一半嘅啫。 嗱、不过咧，佢有解释嘅，阿钟教授，佢就话咧， 佢唔系教授嚟嘅， 佢唔系教授，好啦好啦，总监， 佢而家叫钟大炮。 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阿钟庭耀就话咧，政治人物嘅排名榜咧，同佢有关人士嘅支持系冇关系噶。佢话咧呢啲咁嘅排名咧，就系喺心目中市民心目中佢熟悉嘅程度啫。 嗱呢个钟， 即系闹得多咪，啲人你咪记得佢咯。 呢个钟大炮钟庭耀咧就叫做民意调查研究计划嘅总监， 系 即系从来唔系教授嚟嘅， 系。 不而家我就俾多个喊头佢嘅大炮。 嗱、同佢一齐咧，前三名嘅咧，除咗 CY 之外咧，仲有叫梁国雄，仲有黄毓民啊。 咁呢个唔使讲啦，拉布咧就应该啊，尤其是黄毓民呢排热爆啊嘛。 第四咧就是、你老友啦，曾荫权。第五咧就系、陈方安生。系、啦。 即是我啲老友啦，俾你点名， 熟悉嘅话，即系啲人记得佢咁解啫吓。 嗱、呢个咁嘅曾志华咧，就嚟退休噶啦，出年一月退休噶啦。咁、我睇个样咧，想捞翻一官半职噶啦。嗱、今日喺佢嗰篇啊《经济日报》嘅专栏咧，即系呢个叫做 活力先生 关人马事， 系系。 他就叫活力先生，但是拍这篇专栏是他来的。 是吗、 他不拍的，因为呢、他要如果写专栏要得到公务员事务局同意的、不过是人都知道是他来的、那么今天写一篇什么呢，你写读完这篇东西之后呢、你就明白这人呢、是怎样去帮这个政权涂脂抹粉、怎样帮他四两拨千斤、怎样有些人呢就认屎认屁，好认做屎片医生、他说假如啊，他这个什么曾志华如果他是城市大学对外事务及公共关系总监的话呢、这个城市大学对外事务及公共总监呢，你认识他的 是阿近的嘛， 叫近什么近青松， 是 这个呢就是梁粉来的、他是梁振英摆他入去城市大学的， 是 那这个这样近青松呢就喜欢认屎认屁的，他说假如呢他阿 Wood 呢，即是他叫自己做阿 Wood 的，其实他叫 Root, 阿 Wood, 咁啊，即系总之呢个曾志华多口仔啦，佢必定冚头埋墙 啊， 因为激心激到呕血，分分钟中风嗱、你睇佢写嘢好叻噶，嗱即系话咧，如果佢系城大个公关嘅话咧，佢就激到死噶啦，咁即系话唔关佢事啦，你明唔明啊？第一就先帮我老友，嗱佢同近青松咧就揽头揽颈嘅，一齐去呃饮呃食嘅。所以第一样嘢咧，佢先帮我老友咧， 你食下饭又唔好咁啱啱食噶。 我同佢去过啊，啱啱食噶，我够胆讲啱啱食就啱啱食啦。OK， 嗱，即系意思就帮佢个老友咧冚咗先，即系嗱，唔关公关事噶。 嗯， 点解咁讲咧？佢大学除咗学术研究之外咧，应该标榜乜咧？简单，开放、多元、包容、文明、自由、尊重一切信念、使命嘅立场。嗱、呢啲就包装纸嚟嘅，即系包装佢一篇文章，即系话我。曾志华咧就啊都知道咩嘢叫做大 學，有冇曲奇饼，有冇呢个朱古力嘅？ 嗱、用呢啲嘢嚟包装佢自己嗰个权威性噶嘛？咁跟住咧个嗱，所以睇呢篇文章啊，可以学嘢噶，做差仔。佢话有咁啊，先有资格成为啊先进城市一间受尊敬学府。呢间大学究竟系咪撞邪呢？咁讲嗱，佢前日特首梁振英到访，出席新大楼开幕典礼，遇上学生示威。喂，今时今日个世代行过立秋啦嘛？咁嗱，我担保佢今个礼拜嗰个 LTV Cafe 一样 嘅，讲 翻 呢 样嘢噶。 哦 ，OK， 嗱，所以大家又可以唔听，不过我啲听众就唔会听噶，梗系听龙凤大茶楼啦。今个礼拜六仲有我哋开放日， 系 更加唔会听添啦。 難道真的好像我那樣去拿警嗎？ 難道戴著心機進來聽香港電台嗎？ 以CY今天練就面皮 即是面皮厚見過場面之大面對揶揄式示威之多區區幾個學生靜坐一下叫囂幾聲講真給機會去表演一下親民秀啦麻煩你接著就教路了你想想啦 如果CY微微笑走過學生旁邊握手接過示威物品影張照感謝批評然後轉身再做正經事畫面竟然瀟灑鬆融你是CY公關和特都度到這場面啦接著又說成大班保安好做不做誓兇夾狼將幾個手無寸鐵的學生用武力抬走借口笑死人沒命賠非常危險危險得過你這幫人有張大學多年建立之開放包容形象退入深淵嗎最離譜的就是連在場記者全部都得罪了上班無面皇帝正面報道主菜即是大劉開幕難過登天了結果一場公關形象鬆就變成公關慘劇被全世界罵爆成大校董會主席關不關你事 都是關你事啦奉勤你快快挺身三鞠躬道歉啦這篇文章你不知道內情看完他這樣寫就頭頭是道的所以這些就叫做懂就被嚇死不懂就被嚇死第一那群學生有備而來的分幾隊人昨天你聽小班的節目就知道預備去圍剿 梁振英的就跟他說你意思是奧力先生提供的招去握手的招是化解了他說幾個人他就將那件事淡化了第二件事將那件事第一不關公關事第二就賴了又不關校董會主席事拆鞋拆到出面的了又不關CY事即是說來說去都是一些保安的事他都第一他就 歪曲事實要不就廢廢地根本從來都不搜集資料你不搜集資料你怎麼可以做評論員呢第一就不是幾個學生第二學生有備而來的預備圍剿梁振英還有一件事麻煩你啦聽聽D100啦只有D100說真話那些學生打電話來說了喂 魚狼似虎那班保安第二件事聽到保安抬不走學生他不進來這是梁振英下令的曾志華麻煩你不要再跟他塗脂抹粉如果不是梁振英下令你知不知道有多少警察原來成大學生成大保安 可以外判的可以找這麼多警察來的嗎你知不知道是如林大敵還有你聽D100說真話就知道我們律師行公義打電話來說認得其中一個穿黑西裝的西裝友穿保安衣服的就是外判的那些西裝友抬人的就是警察來的喂 你根本就是梁振英下了order,說我衣錦還鄉 因為成大他以前是校董會主席 搞到成大一塌糊塗的就叫他 梁美芬可以做教授的,大家明白 問題就是說他下了order,說他進到這間大學 他要不受到學生的圍剿和滋擾 於是乎他就走秘密通道 你知不知道他走秘密通道進去的? 他在保安重重協助之下偷偷摸摸從特別通道進場部分埋伏在後樓梯的學生一度被保安以鐵馬陣阻隔最終又被強行抬走學生手臂留下多條血痕梁振英離開的時候亦都不敢接觸學生所以你這些多口仔枉作小人梁振英未經過怎麼梁振英怎麼走的想到一個堂堂特首 怎麼走的坐火點走走進垃圾房那裡走真是你說是不是失禮死香港人所以這個多口仔曾志華香港電台這些可以撿了他還有一件事你討論這件事是多餘的現在還在討論究竟校董會走出來說要考慮一下將成大校園裡面定一些所謂私人空間私人範圍大學是公開的地方 亦都是政府的产业、 嗯 啊、喂完全都是公众的你定什么私人地方、啊 嗯、 厕所是私人地方我现在准备连学连课室都想准备变成私人地方喂大学啊任何人啊在美国啊、 可以旁听的嘛、 啊、林毓华、你啊你跟我一样读书少啊你没有资格去哈佛啊MIT 啊CIT 啊 Stanford 啊你去积法啊游水你有份安老院剑桥你有份你知不知道大学你随时可以入去听书的你去到哈佛你可以入去 lecture hall 人家在讲书你坐在那里没人理你的 你不要骚扰人家 了喂你现在说要将它定为私人地方有没有讲这些是不是废话来的那个校董会主席是梁粉来的那个叫胡晓明 又是明哥 就胡发光的仔又是小明是垃圾来的他竟然够胆走出来跟记者说什么人被抬走吗我不知道喂你做戏都交戏都交到足了所以就不知所谓这个梁振英梁振英他特首之后香港人是很没面的告诉你连小朋友都懂得爷爷唱歌仔我记得以前 大班好多要翻你旧账㗎喇我虽然都讲过啦不过都要再提醒啲听众。你好多年前已经讲㗎喇当梁振英已经成日话 N 年都唔参加特首嘅选举嘅时候你已经话啦啊呢条友如果做特首呢就係离咗香港日子啦。 嗰个叫做李鹏飞。 係。 佢梁振英做特首去移民㗎。我冇讲过啊！ 你冇讲过啊？ 冇啊！话香港大镬咋？ 大镬 ，OK。 啊，不过我有讲过一样嘢， 系系 就大亚湾，我当年咧就是、大亚湾启用嘅时候，我翻加拿大噶啦。 系系系。 啊，咁大 咁你几安全啊？而家 唔系都系好危险，即系而家都唔知做咩留喺度，我都唔知点解。 因为 但系有个人咧，有个人叫詹德龙， 系 佢就系大亚湾起好之后咧，佢会离开香港嘅，佢真系走咗新加坡。 系。 不久翻翻嚟，有时啲嘢 level say level 啊，即系我都认错噶呢样嘢。嗱，我自己踢爆自己啊，所以唔使啲听众，我哋有啲人咧特登整蛊我嘅咧，啊， 系， 喂，就系将我以前写啲嘢摆上网， 系， 我使乜你摆啫， 系， 我自己讲， 系， 我写得啲嘢我就会认，我唔系好似梁振英咁咧， 系， 啊。写完啲嘢咧就唔认嘅， 咁你揾个资料库上咗佢啦，咁啊等大家上去 有嘅随时睇到嘅，你上到 Facebook 睇到嘅， 系咯系咯，咪得咯， 咁所以有咩所谓咧？就唔需要大惊小怪摆啲嘢上去。喂，写嗰啲嘢冇得抹甩， 想抽你后脚啫，啲人啫系嘛？ 佢以 为啊，咁奥巴马已经提醒呢啲后辈就话，如果你想从政嘅，请你唔好喺 Facebook 度立乱咧讲嘢。唔好立乱咧喺度吓，留低一啲嘅 吓，数码嘅足迹啊！我哋嗰啲系写稿啊， 系 讲嗰啲嘢又是，你知唔知我哋啲听众？ 嗯， 十几年前录音带都可以攞嚟俾我哋噶，啊，录影带又可以攞嚟俾我哋 嘅。系 嗱，我哋而家要听电话啦。 一九嗰啲，但嗰啲声带 啊，我哋而家我都唔知啊，我哋问阿周鹏嘅要。 系 呢班友又系咧，你问佢乜，佢都有答案噶。 系 啊，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个张女士嘅，早晨啊，张女士。 早晨， 早晨，系早晨，你大班好啊， 大家好啊， 好，早晨 啊， 早晨 啊，我好欣赏阿林伯，你我觉得你 EQ 好高，阿郑生咧就好直，咁咧我想讲一讲今朝咧，听到阿大班讲话，阿黄永平话即系以前大家做呢啲嘢咧系好普遍， 系啦，我绝冇违规啊， 系呢个我好反感咯，我。即打个比喻啦，黄赌毒啊，我哋好细个都听先生去教唔好吸毒，呢啲都好普遍嘅事，尤其是而家啲人拍 K 仔啊，好普遍嘅事，咁系咪冇违规啊？做咩要咁多差人去做嘢咧？卖淫啊，几千年以前我哋睇古装戏都有妓院啦，咁点解要去扫荡佢咧？咁如果阿黄生话好普遍嘅嘢，佢身为政府嘅高官。点解当时唔整肃？点解要让佢普遍？点解觉得唔系违规？咁我哋以前贪污六十年代好普遍啦，点解要成立 ICAC？ 系咪唔可以咁样歪嚟去当呢个系？即系而家个个出去抢嘢，咁好普遍啦，唔好拉啦，冇违规嘅，冇犯法嘅，得唔得咧？唔得噶嘛，咁样讲嘢真系啱就啱，错就错，点可以咁样样去？你帮佢唔系咁样帮，帮唔到嘅。根本佢而家错就系事实，佢即 即已经是驱在，你 ICC 都成立到去要上庭，咁佢表面证供已经系成立，你唔能够调翻转一句说话就话佢哋冇错，佢哋系有错，但系错你可以话同情佢当时系咁多乜嘢系咪？但系我哋唔可以话佢冇错啊嘛。你身为一 个，如果冇错咧，廉署就检控错佢噶啦吓。 唔系呢个黄永平咧，我就讲咗啦。你可以话当时系好普遍，你可以话个个都有咁做，但你唔可以话冇违规啊嘛。 但系我哋佢身为一个高官，你知道个咁做，喂，点解你唔整肃啊？你做嗰个位就系要处理公务员嘅啊嘛。点解你唔做？点解你唔提出？点解唔向你个上司去话？喂，我哋而家 即系你意思就系、是，其实咧，当年第一，佢当年已经错啦，就佢作为主管嘅官员。第二样嘢，今日仲要走出嚟护短，就更加错上加错，啱唔啱？ 系咯，如果喺呢个社会，我哋错都可以扭翻直嘅，我哋所有执法部门唔使做嘢噶啦。点解阿唐英年个太太要俾人告咧？咁个个讲真啦，僭建全世界知系好普遍嘅，都唔属于啲咩刑事添啦吓，佢危害自己啊吓。但系问题，我哋都要执法，点解咧？ 哦，咁呢个咧，嗱呢个又要讲少少嘅。呢个唐英年事件咧，嗱当然佢唔啱啊，我讲明先。第二样嘢咧，但系个问题咧就系话有一个选择性执法喺度嘅。摆明梁振英咧就要， 我系啊，我明啊， 公器私用啦。 我哋大家明白，佢系有错，僭建都系错，包括阿梁特首佢吓，佢自己都系错。但系我哋可唔可以讲话错？因为普遍就冇错啦。呢个完全唔成立，呢啲系绝对歪理中嘅歪理。 唔系黄永平咧，大家记得，我唔知道你点睇黄永平啦。好多人因为佢退咗休之后，因为佢系有啲不如意嘅。因为佢其实就想继续留喺个官场度继续做呢个问责官员嘅，但系咧就因为武行之后咧就走出嚟咧反转猪肚就走去闹 做评论啦，而家 闹政府啦，咁啊当时咧就令人眼前一亮嘅。但系如果大家都记得噶啦，我就不停都系话，喂，你有咩资格去闹政府啫？呢个时候，因为你有份做噶嘛啲嘢，同埋你一系你就道一歉先，你就将你过去所有做嘅嘢唔啱，你认晒佢啦。然之后咧，你就仲有啲公信力，所以我一直都同我都即系我对佢即系个评论咧，我系从来都觉得系唔重视嘅。咁今次咧就直情露咗底添啦，即系有人够胆话冇违规嘅，去到法庭嗰度，对唔住啊，佢直情系破产噶啦，诚信。 唔系你系因为个理由就系话，因为好普遍，所以冇违规。点解差人要拉人哋？ 哦，佢唔系咁讲啊，佢系直情话冇违规，佢唔系系普遍啊，佢话。佢话第一咧就系、是、好普遍 ，OK， 但系咧嗱冇违规 ，OK， 都唔知啱乜，即系总之冇错。咁如果冇违规， 呃人都唔违规啦。 唔系啊，有个逻辑性喺度噶嗱，你睇嘢咧，我睇嘢就睇清楚啲嘅，有个逻辑喺度嘅。如果冇违规就唔使讲好普遍啦。即系我哋食饭系冇违规噶嘛。咁如你会唔会有人同人讲话我食饭冇违规嘅？除非你喺写字楼食饭，即系譬如我哋喺直播室话唔准食嘢嘅，咁你就话喂食嘢系冇违规啊，不过你喺直播室食嘢有违规啊。嗱，买楼租俾人都系冇违规，我买层楼租俾林毓华，林毓华买层楼租俾我系冇违规噶。但系如果我哋系公务员嘅话咧，咪有违规咯。 而家黄永平嘅讲法都系话，佢只要租住嗰个单位，佢系冇嗰个系利益嘅。 点会冇利益啫？大佬啊，你收人租，跟住你又攞呢个房屋津贴。嗱，即系你绝对啱嘅，张女士，佢系唔啱嘅，你系应该怒气嘅。但系问题就系咧，我就希望法庭咧会唔会追究佢就，如果我系法官，我就盘翻转头噶啦。喂，你嘅系咪喺法庭宣誓你作假口供？ 唔系呢个，我觉得呢个系社会个歪风咯。佢会越吹越大，一个二个讲嘢咧，就咧喺度玩呢个艺术。你如果是这样样呢，你落去呢，我那个社会变成点，其实现在政府部门真的要大大整肃的。其实梁先生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好好处理现在的问题，他要挽回云望，要真的做事，他唔该去做返这些，那就会去做实事就会好好多。这些是错就是错。 不要是其是非其非的了不用說了這些就真是令人反感不要緊我們繼續本著我們說真話作風這些東西我們不去批評他好嗎好嗎好多謝你拜拜繼續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不過吳平說的謊話他都不敢說到盡他說情況很普遍但絕非公開性因為一般公共的性格但最難聽的那句是無違規沒有違規就是第一絕對可以公開第二絕對是每個人都這樣做如果沒有違規當然每個人都這樣做等於現在過馬路你要看燈的你不可以說是人都不看燈過馬路林毓華也有我也有 我們趕時間有時間有又看到沒有車一定有我們一人心急一定不會停的但你不可以說我沒有違規你只可以跟警察說每個人都是大Sir就像林毓華泊車整行車擺在那裡去抄你牌選擇性抄牌你不夠膽說我沒有犯法你一定說為什麼不抄前面那輛那麼多車你不抄我那輛你明明你發long禮你都林毓華那麼long禮的人都不會說我放在那裡沒有犯法 這麼多車你不怕抄抄我的車黃永平不是現在將軍澳抄就抄得很公平由街頭抄到街尾黃永平就不是如果黃永平被人捉住抄牌我哪有犯法陳茂波就是高靜芝就是我聽新聞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標準工時委員會僱主代表劉展浩在本台節目說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討論立法是否唯一方式解決工時長問題如果社會認為需要立法只要集中討論立法過程否則就要探討其他辦法包括是否有僱主疏忽以及怎樣縮短某些行業的工時僱員代表吳秋北表示工時長問題普遍反映靠 商界自我調節工時是不可行，認為必須有法可依，才能夠解決工時長和加班沒有補水等問題。 屯門小欖巴士轉乘站啟用4個月九巴表示往屯門方向的轉乘站預計2個月內啟用稍後亦會加入機場線和過海巴士線有區議員和市民認為目前轉乘站往市區路線只有短途轉長途有優惠做法不公平和令人混淆九巴表示轉乘優惠要看營運情況長途客 未必想短途客佔用座位，在繁忙時間會造成問題。 美國德州處決一名男子他在10年前槍殺一名毒販今次德州今年執行的第5宗死刑預計未來幾個月仍然有多名犯人面臨行刑 35歲的柏爾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晚接受注射式死刑後復發 03年在便利店外和一名毒販交易之後用槍擊斃對方柏爾先後向德州聯邦法院和美國最高法院上訴但都被駁回他在最後一次訪問中堅稱沒有殺人 天氣方面,一股溫暖潮濕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本港今早有薄霧,橫瀾島的能見度曾經下降至2000米以下 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及其鄰近海域 本港今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 早晚沿岸有霧,最高氣溫大約26度 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 展望未來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9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啊，时间早上9:0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咁早前啊，加路街向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上次交通咧大致回复翻正常嗰只嘅。好，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有时龙尾排翻去呢个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到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噶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咁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咧就比较车多啦吓。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继续枕住爱民村啊，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油麻地停一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现时康庄道桥底冇乜点变噶吓。走去新界睇睇思瑞出翻九龙啊，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呢个石门回旋处噶啊，那个689啊真系算衰啦啊！据讲话一句你唔清理好得我唔入去，哇！结果嗰班啊黑衣人啊即时做嘢啦啊！真系以为自己美国总统咁巴闭啊，不过冇咁讲，美国总统绝对唔会咁衰啊！一系就以为自己北韩领袖啊，肥仔恩都唔顶啦，一定要清场系嘛？嗱，嗰班黑衣人系咩人啊？大家心里有数噶啦啊！如果你系警察，唔该你真系出示警察委任证啦。喂，如果你系保安咩？咁你属于边间保安公司？咩名？唔该，你走埋你之前咧就报上名来啊吓！嗱，提一提啲学生哥，又或者其他市民啊，将来遇到今日情况，唔该第一时间有身体接触或者受伤咧，即时要报案啊，要去白车送去医院处理，系啦，备咗案先，因为要有证据啊嘛，将来就会好做啲。你睇翻佢哋都系噶，佢哋实有头晕身痛，实有人累底啊，呢个又话晕啊，嗰个又撞亲啊，佢哋第一时间就送白车噶，系啊，佢哋好保障自己噶，各位市民啊，应该要醒目啲啊，特别系学生哥啊，唔使怕噶，有咩事999，唉，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近记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唉，好攰啊！唉，好想去旅行啊！好想去欧洲探下，食好嘢，买靓衫靓袋啊！咁你仲唔趁暑假旺季之前去报名？ 我就想去十天游意大利4000年历史嘅考察旅行团，参观喺威尼托两大酒区，亲身去探顶级意大利酒，至少饮50种酒，了解点样去酿制旧世界红酒，又去米芝莲星级餐厅食两餐，食正宗意大利菜，坐干兜啦。由威尼斯最难得嘅系今次可以住酒庄至少2晚，仲系参观林宝坚尼车厂，一般几个人自由行都去唔到噶。 系咪喺电视睇到啲食家去酒庄摸住酒杯底，一班人喺装住间屋后花园宵夜食嗰啲 feel 啊 ？Exactly， 就系咁正噶啦！隔晚就有免费包埋 wine tasting party， 成4晚咁，真系晚晚 happy 啊！ 人一世物一世，我又要去探啊！去学下嘢，实行升呢，仲可以去 Outlet City 100多个国际名牌扫啲货翻嚟。 包晒行程食住玩都系30000零， 一于对自己好啲，好一次孖公仔一齐去，耶！ 仲唔快啲打去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问下详情同报名，查询热线27529816，耶！ 开心快活人。 马老师忽然漂流。玉山 常平咧，佢爸爸咧系常平最大嘅夜总会嘅老板。 哇，常平夜总会有冇人帮衬啊？ 系啊， 冇乜身材噶，应该。 常平夜总会喎。 冇乜身材。 惊唔惊到？惊唔惊到？我讲咩啊？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为什么校园里面有铁马？ 为什么？ 为什么？ CY是我们的贵 賓啦，我哋就唔想 CY 有任何嘅對 CY 有任何嘅影響。 在十幾二十年來，碼頭是一個黑暗的黃國，但現在很多香港市民都支持這班碼頭工人，碼頭工人都抬起頭來回到碼頭工作，我們覺得是跨了一小步。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我哋而家直播 阿通啊，刘唐， 仲阿通喺度。 哎，点啊，大班哥，早晨啊！ 你做咩唔走啊？ 咩啊？头先望望你，你话哎，做咩撩鬼攞命？哎，坐低坐低咁啊！ 你想讲咩啊？ 哦，冇嘢，我就想问你啊，唔知系咪想问我最近睇咩戏咁咧？系 吓，喺度做咩？ 喂，等你啊！救命！ 我而家想问下你。 哎，请讲，大班哥。 啊， 嗯。 即是你觉得梁振英如果不是政府安排、城大会不会找到那么多警察，又找到便衣警察、重案组的警员就是同学生，那是谁个下令的？ 不用讲嘢啦，真係啊，六八九啦，梗係。 即係政府啦，就一定係学校啦，学校有冇权啦。 同埋佢都唔知道会系点嘅情况㗎嘛。 咁、有人就话唔关学唔关梁振英事，系学校搞弯佢嘅啫咁。 哦，真係。 咁你信唔信啲友讲嘢，如果有人咁同你讲。 调转晒啦，梗唔信啦。 呢个叫香港电台曾志华。 哦，收到。 你收到啦，你识唔识佢？ 我唔识。 你见过佢未？ 我知边个系咯。 问佢攞个签名未？ 哦，冇，啲人做咩攞个签名啫？ 会系佢粉丝嘛？ 唔紧唔会，真系啦。 嗱，你知我哋而家回水噶啦，嗰个数做基金。 嗯嗯。 嗱，咁今日咧平明报啊， 明报寻日大湾同我倾 过 电话嚟噶。 我哋就登两张报纸广告嘅， 系 就登咗苹果同信报。 信报，嗯。 咁啊，明报冇登啊，不过佢就访问咗林毓华。 哦。 佢就话我哋就集资咗啊。几百万 筹到 几百万啊！林毓华发起噶啦， 580万 就系资助我哋嗰个 诉讼基金 系咁，但系因为而家系攞唔翻 DBC 啦，咁好多人 like 佢话 系 咁，于是乎咧就而家我回水啦，咁几好嘅，咁又问下林毓华有成，但有少少唔系好正确，又唔系完全唔正确， 系 即系唔系好似梁阿唐英年咁讲 completely rubbish， 系 唔可以讲 completely 噶，记住啊， 系完全啊， 系唔系所有，唔系 呢个文法唔啱噶，啊咁佢又唔系 completely， 佢系 partially。 Partially 识唔识解？ 唔识解又点解啊？大班一部分 啊，估都估到啦。以你咁聪明伶俐， 哦，梗唔得啦。系我啲英文 教英文日日， 我啲英文零鸡蛋噶。 咁你又去黐 住我黐住阿莎姐噶嘛？系莎姐教啫嘛。 就点解话系唔啱咧？佢话有好多捐钱人唔 like 咧，就假嘅。 系 其实唔 like 嗰啲系冇捐钱嗰啲。咁我哋以前 一句真嘅，佢都问咗我两三次就话佢话。咁如果现金捐款点啊？要回水咁，我真系 冇得回噶， 真系对唔住啦，真系。 点有记认噶？咁你明报揾一百，你个明报咁叻嘅，你揾翻100个凉粉嚟，个个话捐咗100万，我咪死。 嗯，冇错。 不如果个个话捐咗100万，就好似马来西亚选举咁啊。 系， 我筹到啲钱都冇1000万，点解你10个人话每人捐100万？ 收到。我见到琴日 Facebook 好多人都留言啦，唔需要啦， 如果有 唔会啦。 而家咧，如果有啲听众想。将你捐嗰啲钱，捐俾 D100 咧，都得嘅。嗱，你又将你捐款嗰张，最紧要你有捐款嘅证明啦，依足规矩写做寄嚟啦，就加多封信，有份授权书，有封信就话我要求退款，唔需要解释噶。你话我唔中意林毓华都得噶， 问 你冇问题噶。就不过咧，就请你将个款项 deposit。即系存入，以下嘅户口其实任何户口都得噶，咁你就可以话存入去 D100 个户口嘅，我哋汇丰银行个户口嘅，即系嗰个做 friend 嘅户口嘅，啊咁都得，咁有听众问啦，咁我答， 冇错， 其实对我嚟讲左袋右袋， 系 冇分别嘅， 不过就程序上就咁啦， 因为唔够都系我同阿何国辉同埋客家嚟，其实仲系客家嚟嘅， 明白， 我哋就即系如果总之任何人要退款，我哋三个人负责噶， 收到 ，OK， 明白， 你明啦。 绝对 明，你识解啦嘛？ 识解啦，大班哥。 咁你礼拜六礼拜去做导游，你预备 系， 你都未去过嗰度。 系啊，所以系咪应该有？ 你礼拜六早少少嚟啊？ 哦，会 系啦。我导游俾你先啊。 系啊，啱，我哋员工嚟嗰个早导游啊，大班大队。

啱啊，缘分到了没有？ 缘分到了，真的识到你，真的缘分到了，多谢你。好了好了，那我撤退先，我预备一下下一次交通了，大班哥，好不 好？你做咩成日叫我大班哥？ 不知点解，即是你不叫我。 你今年贵庚嚟噶嘛？ 我今年诶，好后生，唔讲啦，呢啲 你四廿几啦，已经。 啊，咁都俾你发觉真系， 睇个样就知啦，仲呃人。 卅零个样似，人哋话 四廿几啊。 哦， 你就系话俾人听我五廿几啦，咁啲人就会话阿通，哇，你真系后生啊！OK， 记住啊！你话廿五人，你话哇，未老先衰，咩咁蠢嘅？即系谭咏麟咁蠢嘅嘛？全世界， 多谢你 学埋啲蠢人。 多谢你嘅蛊惑年龄招数啊！ 跟住个仔差唔多廿五岁啊，咁你三岁生仔啊？ 系啱啱啱 啱啱啊！ 嗯，知道 啱啦嘛。 嗯， 林伯咧，随时认人，问几多岁，即刻讲噶。 林伯 几多岁啊？林咗话 六啊三啊， 话俾人听七啊三。OK， 唔会，咁我又 撤退先啊，交翻俾你哋啦。系好，唔该晒。 好，九点十五分，咁仲有咩话题呢？ 咁我哋要听埋，有啲听众咪有冇茶点招待？梗系有啦，我哋有两间 Starbucks 喺呢个数码港噶， 自己 买咯，咁系招待你啊。咁如果你起码有得卖啊嘛，对面有间麦当劳， 系 啊， 仲有电影招待，不过又系自己买飞嘅， 系啊，一定有嘅，点会冇招待啫？啊，咁啊，带小朋友嚟噶，冇问题，你拖住你得噶啦。你知我最喜欢小朋友的啦，又没问题，可以吃麦当劳得，不又是自己 买。你不会拿胶纸去捆绑他们的手脚吗？ 一定不会。 啊， 我如果见到曳，我抱起他。 曳的抱他。 他会带 你不抱 的。 乖的你不抱 的。乖的就不用了。茶点招待自费。 是。 电影招待自费。 是。 啊，我现在还去找一只鸭鸭的，如果希望找到鸭鸭呢，小朋友就很开心的。但全香港卖晒那只鸭鸭。咁而家就系去全世界度揾到咧，仲要赶时。如果今日揾唔到就揾。 如果系咯，空运嚟唔嚟？ 如果今日揾到咧，得噶啦。今日揾到我揾人带都带到翻嚟啦。我俾张机票阿通，叫佢咁中意搭飞机嘅， 打一转啊， 咪坐飞机去带翻嚟啊，亲自。 系。唔系啦，都喺嗰个采购地咧，叫个人 坐飞机翻嚟啦。我哋到时都系罗散嘅，我哋就话叫有边个听众想翻嚟可唔可以参观嘅？ 快一程吓， 得你帮我带货啦。 系啦系啦系啦， 真系得，唔系讲笑啦。我而家喺度呼吁，嗱嗰只鸭咧就叫做咩咧？ 嗯， 嗰只鸭上我哋 Facebook 睇到嘅，就要原装嗰只鸭啊。 系 嗱，全世界啊，我唔系开玩笑噶。 如果有听众吓， 如果有听众，你同我揾到呢只鸭。 咁你需要几多只啊？500、1000？ 有咁多要咁多啦，你又唔系 又系做水货， 又唔系炒翻嚟嘅。 啊， 嗱，你如果咧 合理价钱 到嘅， 合理嘅零售价， 即刻打电话俾我。 嗯， 我咧就招呼你。 系机票啫， 香港嗱，我招呼埋住埋两晚数码港。 系 啊，因为我入咗个会啊，我有两张飞啊。 啊，呢个优待几好啊，真系啊。 嗱，嗰个鸭咧就叫 Tolo， 系 Tolo，Tolo 系 Bath Ducks。即是冲凉鸭一盒呢就二四六或一盒有十二隻的一盒有十二隻的应该如果你买到的话呢全世界无论你天脚底你找到和我找到500隻以上的 隻、okay、 即 起碼1000隻最好,有economy scale,即是經濟效益,因為我將機票都分攤擺在貨上,那些成本,如果你拿一隻回來不太貴,幾萬元一隻,拿一千隻回來,還有一條數有計,如果我們全世界的聽眾 你找到鴨,跟我找到1000盒回來的 黃鴨就沒有,今天我招呼你回來 其實我不可以說黃炳平說謊話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最先搞這個計劃出來的時候是正值康山30萬的居屋地產市道低微的時候康山居屋政府就要谷因為地價很差那個年代 咁就,那一個第一樣嘢係個背景就咁嘅。第二樣嘢呢,個份申請表呢,的而且確係冇寫到佢唔可以點唔可以點。係。個份申請表只係寫到你唔可以自己租返自己間屋。係。嗱,佢冇話你唔可以租咗俾人哋租返自己,即係同人哋對名喎。即係佢個份表係寫到明。 你不可以這樣做另外就是你可以將它拿去銀行借錢有兩個例子寫出來在那份申請表那裡所以我當時我看到這份表那你當時是公務員是嗎你是公務員我不是你不是我家裡有人是公務員他拿了一份申請表給我看我當時看的時候我就說哇這麼都行 <笑>就像他現在的構思我說這樣做都應該沒有犯法的就是他這樣寫所以我聽下去聽到你們現在以我們今時今日有老臉有這麼青年的社會就覺得他這些行為是 很離譜黃永平去到法庭這樣說他一定有少許根據但他這樣說是不公道因為他有些保留第一他最重要是做辯方證人做得辯方證人當然是幫被告如果不是幫被告就不會請他上證人台但他的意思 或絕沒有違規這件事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沒有違規的話可不可以道歉說有沒有違法如果沒有違法就不會表面證供法庭都經過表面證供才去法庭去到法庭法官就研究過是需要答辯的是需要審的就是有表面證供成立了那沒有理由根據法律如果法律說這件事是對的我不相信政府會亂拘捕人亂告 我們只可以這樣看當然我們都要疑點歸被告因為去到法庭就由法庭的裁決我們就看看法庭裁決了就知道黃永平說的話是正確還是不對黃永平這次走出來他其實就倒了一鋪很大的第一他誠信問題第二分分鐘法官可以說這個不是一個不誠實的證人你知道嗎我知道<笑> 因為其實他那份申請表有黑字白字寫了一些東西在那裡所以你是記憶所及的如果你有我又不介意你傳一份給我們看看我沒有了即是記憶所及但你也想想如果用common sense去想所謂法律不外人情政府給你錢買樓是買樓給你自己住的另外一件事 你為什麼要去你租給我，我租給你呢？我們從那個邏輯去考慮，為什麼不直接了當我自己租給人呢？你明不明？就是因為你要拿房屋津貼，你明不明？這個已經構成了一個動機，你明不明？在法律上，如果是完全沒事的，那林毓華當我是公務員，我就買一層樓，我自己住，林毓華買一層樓自己住，但是為什麼我們無端端 又要我買一層樓就租給林毓華住，林毓華買一層樓給我住，還有一個樣東西你就可能忽略了的。而那層樓大家住那層樓其實是大家代買的，還有是有授權的，你記住還是代買，不是只是這麼簡單，我買一層樓租給林毓華住，林毓華買一層樓租給我住，就我住在林毓華層樓，林毓華就住在鄭兼翰層樓，現在不是的，現在其實呢 他是大家住給大家的層樓，大家又走去你交租給我，我交租給你，就我來做樣的，這些不是變成動機了，你明不明？他這個應該就是衰了這裏，就是了，你明白了，我想你都很清楚了，我忽略了這一點，是啦，這個邏輯，法律就不用讀，你懂邏輯和有普通常識，是人都可以做律師的。 不出第幾條，第幾條而已，你明不明？好了，多謝你的電話，喂，有房找吧，鴨仔啊，你是哪個浮啊？你是哪個浮啊？多人多啊？有的，你和我帶人去看那些toy store，那些賣玩具的店，Cosmo那些看看好不好？我請你回香港，你找到。好，多謝你啊。 拜拜。 多謝林生。 當時在庭上的作供時，黃永平就說因為外籍公務員離開香港的時候是回家的，他說本地公務員也當時希望置業，所以那個是專門為外籍公務員設計的津貼計劃，對本地公務員來說是不公平的。 用這些扭計的方法，用這些巧妙的方法，當然今天的標準來說絕不能接受。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找不到李卓人，因為為什麼呢？昨天李卓人就說了那些員工現在拿不到這個獎金，他們都照上班，大家一看報紙今天《蘋果》說不是，就不肯上班，不肯上班，我們找李卓人先，但聽聽梁振英怎麼說，立法會的事，大家還很溝通，但是每一個立法會議員都有他自己的職責，市民對他們履行好他們的職責。 過了職責，不過他沒有做。立法會議員履行職責作為一個反對派議員，如果他對一些政府的政策不滿，他就一定反對。而反對，如果他反對是因為他是反對派，他是少數派，而要反對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用拉布的手段來拖延你法案的通過，阻撓你政府的執行這些法例。 拖幾耐就幾耐，下次他再參選的時候，選民就會用他的選票決定。如果這四位立法會議員拖布是不滿意的，選民自然會懲罰他，就不是由你梁振英去說的。而法例也很清楚，如果那個財政預算不能夠在適當的時候通過的話，你亦都可以有臨時撥款，而你梁振英不去拿臨時撥款呢？ 等於你自己想癱瘓的政府，責任就歸你，就不是歸立法會議員或者拖布拉布的立法會議員。所以就很清楚，就不在搞亂了偷換概念、欲蓋彌彰，還有就是監人賴喉。 梁振英你是不行就不行的了，所以为什么这些学生你一说梁振英他就说大炮精，有听众问说不懂用电脑，不上网，不知数码港在哪里，那怎么去开课日啊？那我真的回答你不到。 去數碼港就在南區，數碼港在中環有巴士去的，有小巴去的，在銅鑼灣有小巴去的，所以要問一下人，路在口邊，口在路邊，那個要說的第三座，去到不記得你去到商場問一下人。 DBC的,我們在DBC門口集合,你走去詢問處問,總有什麼就問,一定問到人怎麼去數碼港,在戲院的對面,我覺得這個聽眾玩我們,我們的監製真的煞有介事,把相片我們的電腦都問,叫我回答,我記得是我們在DBC的最後的申請期,我們甚至在元朗的一個婆婆都來了,你有聽眾竟然問,你自己告訴別人怎麼去? 他們就決定了投票了,就決定了復工了,但他們復工就過了5月6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1日,5月12日,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5月17日,5月18日,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5月22日,5月23日,5月24日,5月25日,5月26日,5月27日,5月28日,5月29日,5月30日,5月31日,5月32日,5月33日,5月34日,5月35日,5月36日,5月37日,5月38日,5月39日,5月40日,5月41日,5月42日,5月43日,5月44日,5月45日,5月46日,5月47日,5月48日,5月49日,5月50日,5月51日,5月52日,5月53日,5月54日,5月55日,5月56日,5月57日,5月58日,5月59日,5月60日,5月61日,5月62日,5月63日,5月64日,5月65日,5月66日,5月67日,5月68日,5月69日,5月70日,5月71日,5月72日,5月73日,5月74日,5月75日,5月76日,5月77日,5月78 通哥，唔好加個歌字啊，大班哥，通哥，唔好加個歌字啊，大班哥，通哥，通哥，唔好加個歌字啊，大班哥，通哥，通哥，係，陳時你得，唔該，D100，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 D100交通消息早晨，時間早上9:30，繼續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到過去，繼續斬著灣仔運動場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仍然車多，去到香港的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加上落灣仔，兩邊繼續車多，管道口不過無需要間封置。西區方面， 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上环消防局龙尾短返啲㗎。 另外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继续枕着爱民村，至于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去女童军总会，而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现时去到呢个油麻地停一场㗎。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龙尾，亦都缩返去上桥位嗰边㗎。 新界區施瑞和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龍方向呢，只係收費廣場，車多少少啫。今日報紙呢，有個提醒你，小弟順便提一提大家啲市民啦。警方由今日開始至到下個星期二，即係14號呢，會推行全港單車安全運動，咁即係點呢？即係會嚴打，係啦，好嚴厲咁樣執行呢個單車個違例檢控啊。例如嗰啲一定要用手推啊，唔可以上行人路啊，嗰啲啊，又或者載人啊，有冇頭盔啊嗰啲，唔該各位。 真是準備功夫做到足了，其實真的不一定要他足，什麼要做的，踩單車那些真的很危險的。小弟見過不少了，就新界區大美督那節，新娘潭大美督那節斜路那節，那段只可以推單車又不讓行，但是每次都很多人在那裡衝下來斜路的，不是開玩笑，一兩年有一宗的，引致這個單車死亡事件，周時有發生的，那裡真的要警惕各位。慢線都是你記住，駕駛單車和你駕駛車沒有分別的，安全功夫一定要做到足。 不要那麼愚蠢，好了，現時溫度多少呢？23度，相對濕度94%，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 25-50 屬於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60-85 屬於偏高的。 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幾陣雨，稍後雨勢可能會較為頻密。 早晚沿岸就有雾嘅，咁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个和缓东风。咁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出门口咧记得带翻把遮啦吓。好，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在我身边有 D100 未来广播中心的总设计师大班，你好。 我们现在在数码港正在筹建一个视像广播中心，我们是投资了最先进而有经济效益的广播器材。 哇，听到就兴奋了，几时启用先？ 会在七月启用。 那 D100 自己有没有着数啊？ 因为 D100 属于大家，自己有也都有夹钱给我们。在今个星期六星期日，我们是会开放给自己有，先睹为快。 那要快点登记做自己有， 亦都会在现场办理自己有的登记手续。 咁正，咁 D100 王牌主持会唔会出现先？ 我哋大部分嘅节目主持人都会在现场接待大家嘅。 啊，几多点去好呢？ 开放嘅时间是由早上11点至到晏昼嘅4点钟。 D100 工地开放日 ，D100 自己有喺数码港三座 D 区三楼，即系 DBC 直播室门口等。 啊，唔知到时咧会唔会有茶点招待啊，大抽奖咁咧？ 超欧，唔该你冷静啲 ，calm down。 啱啱啊，钟。 啱晒 ，baby， 你一樽二樽咁又去 shopping 嚟呀 ？Honey 啊，睇下先啦，全部都系肌美和嘅精制马油护肤品，既天然又滋润噶。 马油啊，会唔会好立噶？ 嗯，马油就系同人体皮脂成分最接近嘅动植物油脂，渗透力一流噶。 又唔系卖俾我嘅，关我咩事啫？ 嗯，咁你就要听实听日12点嘅开心快活人熊本县蜜语之马上靓马上游环节啦，话你知除咗靓女要宝啊，连男士都当佢系宝噶。 喂，你做咩啊？喂 ，Honey 啊，你放松啲啦，等我帮你用肌马油护肤霜，质靓啲皮肤啊。 哎呀，有几鬼舒服啊！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嘅贵宾啦，我哋就唔想 CY 有任何嘅对 CY 有任何嘅影响。 喺十几二十年嚟，码头系一个喊嘅旺角，但系依家好多香港市民都支持呢班码头工人，码头工人亦都抬起头嚟翻翻入去码头工作，咁我哋觉得系跨咗一小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6啊！政府如果有啲政策推出嚟啊，要咨询民意嘅，咁系咪应该揾啲专家咧？应该揾啲熟悉个政策范畴嘅 香港人才唔够嘛，大班，同埋咧系特别喺粮粉嘅阵营系唔够人才啊嘛。 我问你系唔系先？咁梗系啦。我问你点解啊？林毓华，你真系你 EQ 好高。其实咧，个听众就话嗰位啊，自己有咧搞错咗，我 EQ 高啊。我问你，你都我问你个问题。 我早知你想问我乜嘢啦？ 对唔住， 你未出题，我知。 我问你系唔系先啊嘛？啊，咁啊，梗系啦。啊，喂，大佬啊，咁既然如果梁志雄自己都话佢系标准工时嘅新手， 系， 咁你会唔会揾佢做主席啊？即系你揾个唔识嘅人嗰样嘢，你揾梁志雄去做乜嘢佢都识，所有医疗嘅嘢佢都识， 系 ，但系你叫佢研究咩叫标准工时、啊，梁志雄真系好鬼坦白啦，梁志雄好人嚟嘅， 系 ，啊，第一我老友记啦，咁但系。我都要赞佢好人啦、啊，呢、這个真系好人嚟噶，君子一个。但系佢唔识嘅，你叫佢做咩啫？你叫梁志雄去开刀，佢就好叻。 系 你叫梁志雄同你念针，佢好叻。你叫阿梁志雄咧，就系斗木咧，整张凳出嚟咧，佢可能唔识。你叫整车，佢可能唔识。咁你无端端揾个唔识嘅人走去搞标准工时，仲要一样嘢，我哋会好快啊！ 嗯， 啊就会咧啊！ 就會拿個方案出來很快林毓華很快可以快到如果在D100的效率就是說今天講就今天做就叫快又或者根本今天講應該昨天已經開始做了三年後你聽梁志雄怎麼說你講完 我對這件事不是太熟悉很希望他們可以給多些專業的意見 希望中途有一個意向出來但這個時間應該就可以出到香港賴以成功的賴以在競爭裏面我們是可以好一點的我們希望盡量靈活如果我們樣都用法律綁得很緊的時候就可能是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發展是的慢慢來吧不懂的是吧 我問題是我們的工人有沒有命大佬我不認識你做什麼我叫你明天林毓華去駕駛飛機行嗎我答應我不是好認識的你叫我駕駛就駕駛慢慢駕駛有個外國的航空公司出了事空姐駕駛飛機他教他立即教他怎樣用自由導用這個導航電腦的自行導航還是什麼 不過他按錯了本來是一個印度航空公司副機師就要去廁所叫空姐坐在那裡正機師就說我要睡覺叫另外一個空姐進來擺放在自動導航因為飛機已經在3萬呎高空其實在航行安全的不要說安全叫擺放在那裡叫兩個空姐坐在那裡你們坐在那裡就行了 但有人多手嘛有人多手就off了他我們有份份一架撲到飛機進去大哥雖然飛機有自動導航請機師回來做什麼隨時天氣有天有不測之風雲唉大哥所以這兩個人最好笑還好笑是什麼現在停職即炒啦空姐好像炒了機師停職了 OK 即炒啦大佬你們航空界的家事來的不是有乘客的家事電話旁邊有聽眾吳先生早晨吳先生早晨喂早晨大班和林伯你好早晨你好早晨我和大班應該是92年九三年上過兩次商業電台見你我是一個退休的懲教署職員來的 現在黃永平說的話就是有一半對一半不對現在我想說給你聽當時在1970年代我加入公務員行列的時候基本上政府公務員的福利就某部分的官員可以拿租屋津貼或者是有宿舍這種情形就是民職都可以的拿租屋津貼 好了,那個發展到下去呢,其實呢,好普遍的,佢是有限制,但係個限制呢好少的。你個租屋津貼呢,你只是可以同外人租屋,你唔可以同你自己名下,或者你自己太太,或者你太太個屋企人,或者公務員本人的屋企人去租屋的,那個限制呢基本上就是咁簡單的。 所以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我告訴你除了懲教署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包括民職那些都是通常三個至四個人聯合組織為一個組合他們就一起去好像麥齊光和曾景文一樣自己去看樓看對了哪一層哪一座之後基本上他們就用太太的名字去買的 用太太的名字買了之後譬如他三個人ABC 就交叉去租那三個住的即是去租那三個單位大家去分租如果頭那十年你就已經可以擁有一層樓第二個十年你除了你擁有一層樓你又可以繼續去買 又繼續去咁樣去收租噶，咁變咗咧你有雙有兩份嘅收租，咁如果你做到卅零年，到到你退休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個個個身家都過億噶，咁、後來咧政府發覺咧呢、這個問題好嚴重啊，佢唔係話違法嘅嚴重啊，因為佢定出嚟個規例咧， 即有漏洞啦 好大嘅漏洞，咁同埋咧每個月嘅支出咧係好大嘅，每個月嘅支出好大嘅時候咧，政府咧嗰啲精算師咧後來咧就諗咗一個方法出嚟，佢就用呢個方法咧你只可以租屋津貼買樓津貼係十年嘅啫，肯定你一個數額，咁咧就阻截咗以後再租屋津貼嗰個財政嘅支出。咁所以咧，我當時我聽到麥齊光同阿曾景明嗰單嘢咧，我真係頭髮都勾啦，點解會咁？咁所以咧，係好普遍嘅，普遍嘅，亦都冇違例嘅，因為佢定嘅條文咧就係咁簡單嘅啫，你唔可以用自己嘅名租翻自己个名嘅楼，你只系可以大家同时之间三个至四个，你拣啱你心目中嘅单位，咁你咧就去租嗰啲单位，就系、咁简单嘅啫。 吴生呢单嘢咧就系、表面上咧就唔简单，但里边咧就有方因为咧佢系自己租翻自己层楼啊。OK， 成单嘢就唔简单啦。你明唔明啊？佢系自己租翻自己层楼啊！呢个先至系成件案嘅关键所在嘛。 系啦，所以我系同意噶，系违法嘅，但系咧佢系有个漏洞，咁所以咧导致到黄永平咧佢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系有一半啱一半唔啱。 梗系啦，佢又系即系好聪明噶嘛，大佬咁聪明嘅点会做到黐做到局长啦？好啦，你而家点啊？你而家加拿大好唔好玩啊？ 唔係，我喺美國三藩市移咗民，咁我咧近期咧，因為咧屋企人咧有急病，咁咧即係有可能係會喺短期內過世，咁所以咧我翻咗嚟係兩三個月，基本上咧我每年五月咧至到七月咧我都會翻香港嘅。咁呢個禮拜六咧，我會上去揾你哋。 到時見。 你見到我，你未必認得啦，因為太耐啦，好三年，係關於懲教處有犯人投訴嘅。 你同佢打招呼得㗎。 得㗎，我會同你打招呼嘅。 多謝你啊，龍。 多謝吳生。到時見，到時見。 拜拜， 拜拜。吴生个流动电话就真系太多杂声真系啊！ 而家啲流动电话系好烦嘅，而家系货不对版嘅。而家你啲电信商， 而家咧又话要收费嘅方法改变吓， 你自己提供好你啲服务先讲啊！你服务未提供得好，你就唔好学人收钱啦。 系 啱啊！所以等于我哋而家想嗰个重温收费嘅。 点 解我哋唔收钱？就我要做到最好， 咁仲有啲系基本嘅组合器材都要提升 得你俾得钱嘅时候，我收得费嘅时候就一定要有翻咁嘅质素。 嗯 你冇咁嘅质素，你收人钱就唔啱嘅。 系 你同人叫人捐钱又唔同。 嗯， 啊叫人捐钱两样嘢嚟嘅。 大班，你记得当年咧，你咪有架好靓嘅跑车，红色跑车吓，咁啊，我又去续工啦。嗰间车行咧代理，而家冇份代理啦。好离谱嘅，你去整车嘅时候，佢话阿林生唔该你咧，就系俾定嗰啲系购买零件嘅钱我先，然后我帮你订翻嚟，然后咧佢仲要赚我钱，咁我就话真系好嬲嘅啫，我打个电话向佢经理投诉嘅，你冇道理嘅，你要个客人俾钱你做生意，而我仲要俾钱佢赚，有冇咁嘅道理啊？真系离晒谱嘅啊！ 唉，所以呢个世界咧， 所以抵佢冇得代理呢个品牌啊！真系 哇，好车嚟 嘅，靓车嚟噶，我仲好中意嗰车噶。 Alfa Romeo 啊，好嘅，好车嚟嘅。 第一次佢就系因为服务唔好，所以喺香港人咧就唔系好难怕。 而家转咗去太古啦，好好多应该系。 太古梗系好好多啦，但系太古咧好过瘾，我成日做下车又唔做，一做下又唔。 唔系佢而家又翻翻嚟， 系 做翻啦。 之前做过一排。 有个 Fiat 真系好靓嘅，真系啊。 咁而家攞咗 Fiat 嚟做。 系好靓嘅 Fiat。 咁之前卖 Volvo 啦，咁而家仲有呢个 Alfa Romeo 啦， 咁啊即系大做啦。太古做嘢就好稳阵嘅，咁啊林都话，咁礼拜六礼拜你又会出现噶啦。 当然啦，当然啦。 讲翻呢个最低工时咨询委员会啦， 三年真系离晒谱真系。 你第一或者我唔熟呢样嘢嘅人去做， 系 第二样嘢你摆明系玩啲工人。 喂，而家唔揾到大家乐个前主席啊？

倾向不同的政党摸个底， 认为大家都是倾向2016年立法会的议席不变。 由于不涉及修改基本法附件2的立法会的议席数目， 比例和分组点票制度无需启动五部曲， 亦都可以就本地立法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立法只需要半数议员通过就可以了， 即是不用三分之一，即是他現在知道過不了三分之一，如果改政改他現在就不搞了。所以陳邦真的走出來說踢爆他，他不相信民意希望曉過五部曲就直接進行本地立法。 他說2016年的立法會組成和2017年的普選特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息息相關，加上中央承諾了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 2016年選舉都未開始走第一步。 陳太就說我問一下我們2020年怎會有改革呢， 他又說即使不能在2016年馬上廢除功能組別， 亦都要提升他的認受性，擴大選民的基礎，廢除分組點票的制度，故此必要啟動政改。 如果啟動政改就有五部曲， 逐步逐步來。 梁振英呢， 他的任務其中一件事是四大任務，記不記得的？23條國教還要搞定香港電台，還有一件事是搞政改，他不是搞好政改，搞政改搞亂改，如果政改改了之後，這個中央政府是可以放心的，就不會被這些搞搞震的人拿了特區政府做 總之現在都不知道誰全話是真的，一會兒就說什麼叫做是先是對抗者搞對抗者全部都是真的，就是不讓你說你有沒有可能他會中央政府共產黨，怎會容許一個他不放心的人去管香港，我問你從常識的考慮，你不要說什麼都假的，完全就是不放心，不放心就不會有意外，你以為你署名那麼天真去拿那個 他拿那個方案出來，很簡單，我們民主派只要求派一個人進去選，一個人而已，你五個候選人都當你走，你四個建制派自己選，起碼有五個餐給選民去選，上餐，五個餐看了就，你就是爆冷門，五隻馬出來跑，輸了四隻，那怎麼辦？現在電話旁邊有一位李先生，我們電話是1831138，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講真話最好。現在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大班林伯，你好。我講梁振英而已，梁振英更差過曾蔭權和董建華，都不肯面對群眾，都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董伯伯都說跟周老闆握手，肯面對群眾，曾蔭權都說下去起鬧的時候都被人截擊他，他都跟人說話，被人不斷罵他都說話。 點解梁振英鬼鬼鼠鼠喺個垃圾房嗰度偷走嘅？真 係呢啲人 係 呢人係冇規冇矩噶啦！你諗下，堂堂一個特區嘅領導，要避一啲學生，要行垃圾房嘅，你話係咪醜啊？我問你，只有嗰啲爭人貴你嘅人先會匿埋有垃圾房嘅啫嘛。 不過我覺得都係難得呢個係呢個城市大學嘅保安人都同佢諗到條咁嘅係 唔係啊？第一，你唔搞掂啦，學生我唔入嚟。第二，我走，我走嗰陣時咧， 通道我唔走， 我唔走。喂，大佬啊，咁你要想辦法嘅啦嘛，係嘛？所以如狼似虎，揾啲差人抬走咗嗰啲學生咯。 系咯，即系我一介草民，我都唔会喺垃圾房走嘅喎，讲真系嘛？ 呢个人已经呢个人唔要面噶啦，嗱佢表面上好要面，其实咧就唔要面。啊，如果一个要面嘅人咧，就唔会匿埋喺垃圾房嘅。啊，要经过垃圾房嗰度走佬咧，鬼鬼祟祟咧，呢通常咧一系就欠债，一系就俾人捉奸在床。如果唔系，点会走匿埋嘅？点会啱啱 都系为非作歹嘅人。 你堂堂正正行出嚟，你惊乜嘢？准 备系爆尸啲人啦， 一系食 鼠窝啊， 一系食霸王餐走后门啊。 哦，即系佢习惯咗咁样，成日都做得坏事多啊，可能咧，所以惯咗咁嘅 pattern 咧。 即系呢啲系惯性嘅。喂，咁啊，李生，你今日礼拜六嚟唔嚟啊？ 嚟啊，嚟啊！ 到时见啊！多谢你。 哦，好啊。 Okay, 好，多谢。 咁我哋礼拜 六， 礼拜六， 礼拜日，两日， 两日 系 就喺呢个数码港， 系第三期 就开放，唔系好简单嘅，你走去 DBC 嘅直播室门口听得噶啦。 嗯嗯。 嗱，我唔系攞景振兴嘅，有啲人话我喺你喺度玩嘢，大班，因为嗰度系。数码港三期嘅地标嚟嘅， 系 最容易问到噶啦。 系 啊，你话数码港嘅 DBC 直播室，第二样嘢我哋好多听众去过啊嘛， 去过系， 咁啊唔使讲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话 嗰度亦都有呢个系电梯上到去吓七字楼吓， 咁啊欢迎咧，其实我哋都欢迎所有曾经喺 D 一百或者 DBC 服务过嘅同事咧，到时都去嘅。 系 啊，我哋大门大开。 嗯 你嚟帮手又得。 系。 你嚟探班又得。 准备 挖 角嚟好啊。 唔系啊，我即系讲同我哋啲同志啦。 哦 ，OK，OK， 系。 啊，唔系你如果有人喺 DBC 做紧嘅，你话我想嚟做都得。 都得啊 ，OK。 啊，即系招募人都得。咁啊，你嚟。啊！即系帮手做义工又得， 系 啊！你嚟作为一个客人参观下又得， 系 啊！ 咁啊，两梳蕉嚟得噶啦，系嘛？唔使买曲奇饼啊，吓！ 千祈唔好啊！最紧要支持我哋得噶啦， 系 啊！其他嘢就唔使讲噶啦，我而家周围搵鸭仔啊！ 系刚才喺网上咧，有位系网友咧就话喺呢个三藩市啊，就有十只，不过少啊数量啊。系咯，十只黄色嘅佢话有吓， 可唔可以叫买咗几翻嚟俾我俾翻钱佢啊？十只我嚟氹下细路仔咯，好啊？ 系嘛， 咁啊十只就唔好带翻嚟啦。 系， 如果你多咧，我就请你搭飞机带翻嚟啫。 系， 如果少嘅你寄翻嚟俾我得噶啦。 系啦，呢个三藩市 D 一百嘅 fans 佢话有十只吓，系啦，佢粉到十只。OK。咁另外當然啊，聽日咧就係禮拜六啊，嗰個禮拜六、禮拜五咧，禮拜六、禮拜日咧就係有呢個係3:50有套係戲嚇，向政府說不嚇，咁大家可以買票。 而家可以買飛，仲有幾唔係好多位嘅，就每場嘅得翻大約上 六七十個位啦嚇。 冇啊，每場得翻三四十個位嘅啫。大家仲喺旁邊有位聽眾係謝女士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大班。早晨，林伯。 你好。 早晨。你好啊。冇啊，我淨係覺得喂，梁振英，我未见过咁嘅人咯，即系如果系讲佢啲衰气嗰啲咧，佢就匿埋。一讲到即系如果有啲咩，有次 攞得攞彩就扑出嚟噶啦， 系咯，即系 抽水抽嗰啲，哇！ 即刻走，即刻就会走出嚟。咁我觉得佢哋系咩？即系佢系咩人嚟噶？ 你记唔记得佢做咗特首之后，第一次放假去苏梅岛？嗰日咧佢就应该放假嘅，跟住咧就嗰、那个。就亦都咧响刊登咗憲報咧，呢個林鄭月娥就處理特首。佢臨嗰日放假，自己仲要走去柴灣巴士站嗰度。你記得啊？走去抽水， 那兩元乘車你關他什麼事? 那是前朝政府的事來的嘛。 第二件事你放假那天,你根本沒有身份。 你去抽什麼水?跟張建宗兩個人去抽水。 這個人就抽水最厲害的了。 沒事就抽水的了。 好事就什麼?攬上身。 壞事就跟他沒有關係。 好像一講到那些,湯顯明那樣。 前朝的事。 不關我事。 我們現屆政府是很廉潔的。 這個政府有分現屆幾多屆的嗎? 連續下去嘛,是吧? 這個人簡直是沒有廉恥的了,你明白嗎? 還有我覺得他在城大那裡,最後要在垃圾房走 我覺得如果他在古時候,古時候那些屋最喜歡有些狗,即是有些洞是專門給狗走的嘛 沒什麼人的話,古時候的人覺得如果在那裡走是一個恥辱來的 如果他在舊時,我想他都是夠膽死,他真的寧願,他不知道 反面教材,是啊,所以我覺得他其實都有這樣好東西,讓我們可以盡快知道他反面教材,即是這些人最怕偽君子,這個人梁振英最初就做偽君子,選舉前,但選完出來之後,變成真小人,所以給大家看到一個很好的教材,什麼叫偽君子,選舉前的梁振英就是偽君子, 被人踢爆了之後,做了特首之後,就正小人,你明白了嗎?上了課了,謝女士。 那我們戴眼色人,無論真的是直選也好,假的直選也好,神聖的一票很好運用。5月16日之前登記做選民,年滿18歲,香港永久居民,記住,如果未登記做選民,就要登記做選民,拜拜。